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每年的10月31日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传统节日，这一天晚上，孩子们会穿上化妆服，戴上面具，挨家挨户地收集糖果，并且这个节日还通常与所谓的灵异事物、鬼神联系起来。在电影院里也会放映恐怖影片作为主打。世界上虽然没有鬼怪，但是描写鬼怪和灵异事件的恐怖影片却是层出不穷，这也是成为很多电影爱好者对于紧张工作生活的一个调剂，缓解压力的良方。那么在台湾地区，有关灵异的恐怖影片也有不少，其中就有一部拥有良好口碑的影片，叫做《见鬼》。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港台珍藏单元之中，一起来重温来自我国香港的恐怖灵异影片《见鬼》。因为这部影片有一些恐怖的元素，所以说还请听众朋友选择收听。《见鬼》是彭发、彭顺这一对彭氏兄弟公映于2002年的恐怖影片的成名作，也是李心洁饰演恐怖片主人公最成功的作品。他获得了2003年我国香港金像奖和我国台湾金马奖的双料最佳女演员奖。此外呢，这部影片还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奖。2004年，美国著名的影星汤姆·克鲁斯买走了这部影片的翻拍权，最后《见鬼》美国版2007年2月5号在洛杉矶开拍，汤姆·克鲁斯和我国香港版的《见鬼》的监制陈可辛一同担任监制，好莱坞新一代玉女杰西卡·阿尔巴出演女主角。影片于2008年在全球上映，也获得了一些好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来自香港的电影《见鬼》。再次强调各位，请选择收听。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港台珍藏。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我国香港，李心洁饰演的女主角阿问自幼失明，幸好她天性乐观，又有家人在一边悉心照料和支持，因此她过得一直还算开心。但是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她和家人的最大愿望。终于有一天，她的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 有人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丑陋的事，但同时也很美丽。我不知道他们说的对不对，不过我很快就要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 随后阿文接受了角膜移植，开始能够看到周围的事物。这一天他和姐姐来到诊所看医生。 卢医生呢？他跟我们约好3点，我们只不过是迟到了10分钟而已，我还要上班呢。 啊，真不好意思，我想你误会了。我是说卢医生因为看你们还没到，所以下去买点东西。 哦， 哎，卢医生回来了。 3点钟的病人到了吗？ 就是这位小姐。 阿文，进去吧。 好，首先解释一下我的工作性质。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黄嘉文小姐的心理辅导员。因为黄小姐从2岁就已经开始失明，2岁前所能够学到的事项词汇很有限，甚至连黄小姐都已经忘记了。那举个例子，黄小姐，你可不可以拿下你的眼镜，让你眼睛习惯一下光线？请问我手上面的是什么？其实黄小姐一摸就知道这是个订书机，因为你以前对所有事物的认知都是根据触觉而不是视觉。不过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目明人士，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你重新学习用视觉建立认知和记忆。不过这方面我倒不是很担心，我更担心的是病人的心理状况，因为很多病人对复明之后的世界会感觉更加陌生而产生恐惧。 卢医生啊，另外那个卢医生跟你是不是亲戚啊？ 啊，你说叔叔啊？ 嗯。 啊，对，他是我爸爸的弟弟。 哦，那你几点钟下班啊？ 黄嘉文小姐是我今天最后一个病人。 OK， 是这样了，因为我赶着要飞，所以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送阿文回去一趟？ 哦，可以可以，反正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安排黄小姐出外实习一下。 OK， 姐， 嗯， 你有事你就先走，我一个人就行了。我平常也是这样的。 重见光明之后，阿文非常高兴，也很兴奋。但却也因此带来了无尽的烦恼。阿文发现自己看到的世界与别人看到的世界有所不同，他除了能看到一些常人能够看到的东西，还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如青烟般飘荡的人形，薄如纸板的人在街上走，站在墙角一动不动的人，哭着不停跑楼梯的小孩，双脚扶起的老伯等。这一天他打开自己的家门，看到了一个身穿校服的小男孩。 小朋友，什么事啊？ 姐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成绩单啊？ 姐姐没有看到你的成绩单呢，你住楼上的。 阿文，是谁来了？ 是个小朋友。奶奶，有没有成绩单掉到我们阳台啊？ 哎呀，那些小孩子玩疯了，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 其实阿文并不知道，奶奶其实根本没有见到这个小男孩，只是阿文在自言自语。此后阿文又在楼道里见到了这个小男孩，其实这个小男孩是他家的邻居，刚刚跳楼自杀。小男孩的父母都沉浸在悲痛之中，风水大师也在一旁开解他们。 如果我们肯相信他一次，或者说再给他一次解释的机会，可能他现在还在这边玩电动玩具，绝不会想到他这么容易就跳下去了。 自杀其实是一种罪孽，自杀死的灵魂呢，每一天都会重复一次他自杀的痛苦，我们要帮他解决让他自杀的困扰，那他才可以脱离这个痛苦的循环，他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你们有没有想过，他可能真的没有说谎，他可能真的不见了他的成绩单。 为了静心凝神，也为了重新感知重见光明的世界，增加自己的技能，阿文决定去学书法。这一天他来到书法老师的家里。 老伯啊，你在这教书很多年了吗？ 对呀，教了好多年了。我教你书法，教你写啊，你拿着啊，拿着笔写啊，这是大拇指，这是食指，这样握成一个圈圈， 啊，这样握笔才能写字啊，在这里啊，来写字啊，试试看。现在啊，学书法的人好少好少。以前呢，我一个星期教300，现在啊，人越来越少，只剩下100。好，现在你自己写，写写看啊，自己练习写啊。 突然，阿文听到墙角有人在质问他， 你干嘛坐？ 他回头看看书法老师，可是老师若无其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也许是自己的幻听吧，阿文告诫自己。可是就在阿文重新拿起笔要写字的时候，一身白衣披头散发好像女鬼一样的人影飞快地向他扑了过来，并且张开血盆大口，伸出双手要来掐阿文的脖子。 这个样子， 阿文吓坏了，连忙飞身躲开。黑墨撒了一书桌，那个女鬼模样的形象也瞬间烟消云散，不见了。 你是怎么写的？怎么会弄成这样？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阿文不知道是不是像卢医生说的，这是他的心理问题，他要去找卢医生谈一谈。可是卢医生不在，他就去茶餐厅吃饭，结果看到了店老板已经去世的妻子抱着他的孩子，伸出紫色的长舌头正在舔食老板做的叉烧肉。阿文赶紧离开，却被一个冒失的小胖子穿身而过。就在他惊诧不已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出现车祸，他来到现场，原来死者正是这个小胖子。可是他一抬头，正好看到一个死神模样的黑衣绅士拉着小胖子消失在了空气之中。阿文惊慌失措，转身就走，迎面撞上了前来找他的卢医生。 阿文，我秘书说你急着找我，出什么事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 可以，当然可以啊。你眼睛不舒服了， 你相信我吗？ 相信，相信啊。怎么了？ 那些黑色的人是来带死人走的。 什么黑色的人？ 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黑色的人，他带走了那个婆婆，第二天那个婆婆就死了。我房间无缘无故变成另一个房间，我还看到一个没有下半身的人，他冲过来的时候好像触电一样，整个人麻痹。 你先冷静一点，再慢慢跟我说。 小时候奶奶跟我说，因为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小朋友，所以上天要给我困难，长大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就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受普通人不需要受的痛苦。也许我根本不应该看到这个世界，我不想再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晚上害怕上床，第二天又害怕起床。 我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你可不可以帮我？ 可以，可以。我在美国念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刚刚来了香港，要不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他也许可以帮你。 阿文看出卢医生不相信他说的这一切，不禁有些失望。随后阿文的病友一个叫英英的小朋友因为白血病无药可救不幸去世，他深感悲痛。英英留给他一封信，里面放了一张阿文和英英的合影。 可是阿文突然发现照片里的自己竟然和他在镜子里看到的形象不一样，他开始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并且渐渐地痛恨自己所看到的这一切，甚至希望自己能和原来一样不要看到任何的东西。在仔细思量之下，阿文认定这一切一定都是因为自己移植来的角膜所引起的，于是他决定追查角膜的来源，寻找自己见鬼的原因。在阿文和卢医生的交往中，卢医生爱上了阿文，也相信了阿文所说的所有灵异事件。经过卢医生的帮助，他们查询到角膜之前的主人阿玲是一个泰国人。在卢医生的陪同下，阿文一路追踪到了泰国，找到了阿玲的角膜移植医生。 你们两位是香港人？ 你会说国语，你可不可以帮一下我们？ 对不起，我不能随便投入医院的记录，这是医院的规矩，希望两位明白。 等一下，我们是有很要紧的事情要找他家人，或许你可以联络他，然后看看他要不要见我们。 他的家人不会见你们的，你们是阿玲的什么人？你们走吧。 等一下，我用了他的眼角膜，我看到他以前看到的东西。 阿玲是个好可怜的女孩，村里面的人都不肯接近她。 为什么？ 她会无缘无故地坐在村民屋的门口喊，每次她喊完之后，那间屋就会有人气死，所以村里面的人都当她是瘟神，一见到他就敢怕走，小孩子们更加当他是怪物。我小的时候都有份用石头丢他。 因为你们不相信他可以抑制死亡， 也或者是因为恐惧。 那你自己相不相信？ 他们走进阿玲的家，见到了孤苦伶仃神情忧郁的阿玲的母亲。 伯母，这两位朋友是从香港来的，没人喜欢阿玲，从来他就没什么进村了，但是到我那晚，好多人看到阿玲发疯的在村里面大喊大叫，自言自语，因为大家都当他是瘟神，所以根本没人理他。听说当时有的村民用水泼他，赶他走。半夜，村里就起了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中午，其中300多人，连尸体都找不到。 阿玲是怎么死的？ 上吊自杀的。阿玲是在大火之后的第二天自杀。 伯母没事吧？ 没事。 因为你也相信他不是发疯，他只是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知道这村子有大灾难，想通知村民，但是没有人理他。 灵异的事我不明白，我只希望两位知道，阿玲生前是个善良的女孩，而且也很可怜。 我可不可以上去阿玲的房间看看？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里， 明天早上我回来送你们去看阿玲的坟墓。 好，这次麻烦你了，谢谢谢谢。 那你也早点休息。 那好吧，我就在隔壁房间，你有事就大声叫我。 夜里阿文住在阿玲的房间里，他好像看到了幼年的阿玲被同村人骂作瘟神，长大后大家都疏远他的痛苦，也看到了阿玲救人无望悲愤上吊自杀的场景。他跑下楼找到了阿玲的母亲。 伯母，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到阿玲了，我带你去见她。阿玲最痛苦的时候不是以前，而是现在。她因为是自杀，所以她不能够离开自杀室的时候。 她已经死了，怎么会再次的死呢？ 伯母，你相信我， 你女儿很快就会在上面出现。我可以带你去见她。 我不会去见她，我一直都保护着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她。但是她既然放弃了她自己，我是绝对不会原谅她的。 你听听，这声音我肯定你每晚都听到。阿玲到底是不是山顶中死的？伯母，你跟我上去，你就会明白了。 我不会跟你上去的。 阿文独自回到阿玲的房间，感觉好像时间回到了阿玲上吊的那一晚，自己也变成了阿玲。他痛苦地将头放到白绫上，踢翻了椅子，他的头憋得通红，死命喊着妈妈。这时阿玲的母亲也听到女儿的呼唤，亲情爱恋让阿玲的母亲上楼救下了阿文。阿玲也通过阿文的身体说出了自己的忏悔，阿玲的母亲也原谅了他。第二天，阿文、卢医生和阿玲的母亲去了阿玲的墓地拜祭，彻底了结了阿玲的心愿。就在阿玲觉得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要离开泰国之时，她又和阿玲一样预见到将有一场灾难发生，而且只有她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她拼命地劝说所有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可他们都无动于衷。终于，一场大爆炸引发的火灾如期而至，没有听从她劝阻的人都被烧成了焦炭，还有人被烧得浑身是火，痛苦不堪。而阿文也再遭不幸，一个爆炸碎片飞进了他的眼睛，阿文再度失明了。 那天之后，阿玲就消失了。我一点都不恨她，因为她看到的痛苦我也看到，但是我比阿玲看得更多。我看到痛苦，也看到美丽。我不会再问为什么我是一个失明人，因为我曾经见过世界上最美丽的事，而且永远都不会忘记。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恐怖影片《见鬼》。人类的一切恐惧源于未知，面对一种自己无法把控的东西，人类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安，这也是恐怖片所频繁利用到的。当你知道存在着的一些隐秘的地带，但是呢，你又无法知道那儿隐藏着些什么，或者现象太反常，你根本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你会表现出一种强迫症般的好奇心，然而呢，又惧怕那未知的事物。这就和我们看恐怖片、悬疑片时的心情差不多。而我国香港导演彭顺、彭发这一对孪生兄弟真的是深谙此道，把这部《见鬼》拍得不仅恐怖，甚至还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呢，通篇电影看过来又给人人性的温暖，让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芒。而这呢，也正是这部影片最为突出的特色。因为《见鬼》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此后又拍摄了两部续集《见鬼二》和《见鬼十》，虽然也有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在观众当中的影响力却是越来越弱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影片的一段片尾原声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